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36集，开封府有宝。听说天母又吃人了，众人只好把吃饭的事再放一放，先查案。展昭饿着肚子带着人出城，就跟在开封府那时候一样，只是开封府他出去查案，如果没吃饭，可以在路边买个包子边啃边走。开封城的百姓基本都喜欢他，尤其是一些阿姨婆婆都说他辛苦，边吃饭边查案。不过到了外头钦差出巡就不一样了，大家都不认识他，在这儿不只是展昭，还是开封府来的官，边吃边查案，被人说开封府的官吊儿郎当，那就不好了。展昭虽然平时没什么计较，不过分寸还是有的，于是只好忍了，顺便决定一会儿吃顿好的。不过到了城外发现尸体的林子里，展护卫的肚子就不饿了，相反的肚里翻江倒海，这场面真影响食欲。展昭闯荡江湖这些年，在开封办案日子也不浅，死人见得多了，不过被啃得血丝糊烂的就不怎么见。这会儿林子里这具尸体脑袋没了，腔子四周都是血，都冻上了，看来是死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尸体周身的衣服破烂不堪，剩下的皮肉跟被刀绞过似的，血肉模糊，仔细看满身牙印，森森白骨都扎在外边。展昭看得直皱眉， 什么深仇大恨死那么惨啊，被狼群咬了吧？ 白玉堂一看就更皱眉了，他摇摇头转身出了林子，心说自己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跑来看这老石子。公孙走过去蹲下检查尸体，小四子坐在赵普肩膀上，双手扒在赵普的脑袋上，伸长了脖子好奇地看。 呀呀，怎么成这样了？ 你不怕？ 是死人嘛，又不是鬼鬼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感情这小子怕鬼不怕死人。白玉堂到林子外边站着，被树林边的几个脚印吸引了注意力，斜靠在一棵树边，低着头看着雪地里几枚脚印发呆。庞太师站在人群外，和包拯并排等着公孙验尸的结果。 喂，老包，你们开封府给白玉堂灌什么迷魂汤了？ 啊？什么？ 我就纳了闷了啊！你看看白玉堂啊，你看看他靠着树的样子。 包拯觉得庞吉是不是哪根筋不对，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就见林子外头一棵松树旁，白玉堂随意地抱着手靠在那儿，低头似乎是盯着地面发呆。包拯没看出所以然来，莫名地看着庞吉。 有什么问题啊？ 问题大了，你看这贵气的啊，举手投足从头顶到脚尖，这是贵公子里的极品，极品里的上品，上品里的贡品呐、啊！ 你不就一个女儿吗？都嫁人做皇妃了，你还想干嘛？ 去你的！你再看他那身行头。 庞吉推包拯一把，手指了指白玉堂。包拯又看了一眼，白玉堂一身白，天冷吗？衣服领子上有白狐皮绣边，他的衣着自然讲究。都是陈修和月牙两人准备的，每件都贵得离谱。不过也难怪，陷空岛有钱，白玉堂本身家里也很有银子，家境富裕。 你说，你再看看你开封府那群衙役。 我开封府的人怎么了？ 哎，你开封府和白玉堂，白玉堂和开封府，完全两个境界的人，你明不明白啊？ 不明白。 就 是，你开封府的衙役一年份的银子也不够这位少爷买件衫的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人家是吃鲍参鱼翅的，你们是吃咸菜猪头肉的，你懂不懂？ 吃咸菜猪头肉怎么了啊？你前两天不还说要猪头肉下酒呢吗？ 我不是笑话你开封府穷，我只是不明白啊，这山高路远的，他好端端的江南水乡不待着，天山派武林盟主都不稀罕，不做官也不缺钱，放着大少爷不做，跟你们跑这穷乡僻壤来。你看他看尸体都快看吐了，给你开封府查案还自己往里垫银子，他图什么呀？ 包大人听庞吉长篇大论说完，搔了搔头。 这个嘛， 啊，还有啊，也不见他理别人，就在你开封府眯着，还连带着天尊也来了。那是天尊呐，啊，天尊知道吗？ 我说你个胖子懂不懂啊？我开封府有宝。 什么宝？ 哼，我开封府不只有宝，还有猫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 说完，包拯仰天笑了一声，进林子里了。庞吉在后头气得磨牙：“ 死黑子，有猫了不起呀？谁府里没猫？” 这时候，公孙的初步验尸也结束了，站起身告诉众人：“ 昨晚上死了应该有五六个时辰了。”人死的挺惨的，感觉像是被咬了，分不出来是被人咬还是被野兽咬的，时间太久了，周围的脚印都被大雪覆盖了，所以没办法分辨出是人还是动物。 众人都皱眉，这事儿邪门。展昭四周围看了看，见白玉堂不在，就找了起来，然后在一棵树背后找到了白玉堂。展昭上前拍肩膀： 看什么这么入神啊？ 白玉堂回头看了看他，伸手一指原先一直盯着的地面： 有脚印。 展昭凑过去看了看，就见在杨树边有两个脚印，十分清晰。 就两个？ 后边还有半个，这里正好被树叶挡住了，所以没被雪盖掉，但是这边也被树挡着，却没有脚印，感觉 是有人站在了树后边，而且站了好一会儿，之后就走了。早晨雪已经停了，但离开的脚印被雪盖住了，说明那人是晚上来，晚上走的。大半夜荒山野林的，站在树后面干嘛？ 也许他看到了天母吃人的过程。 白玉堂说着，指了指后方，那棵树的后边正好是尸体躺着的地方，而且树比较粗，有很好的隐蔽性。 这里离我们昨晚安营的地方有一些距离，难怪昨天没听到动静。这可是大半夜的，谁会路过此地呢？哎，你猜昨晚秦离生来了又走，会不会发现了什么？ 他似乎没理由躲在树后边偷看吧，他又看不见什么，今早也没听他提起。 别说今早了，这陈默分明被咬了，公孙都说他的伤是咬伤，他偏偏不承认，硬说是划伤，这为什么要隐瞒呢？ 展昭想起了早上的事儿，颇有些不解。白玉堂摇了摇头，的确可疑。公孙让人收了尸体带回衙门，他要和之前死掉的那个樵夫一起尸检。赵普扛着小四子和公孙一起回去了，顺道带饿扁了的小四子先去吃饭。展昭按照惯例带着人在四周围寻找线索，这会儿还不能走，大雪可能覆盖了不少线索，要尽快查看。几个衙役和展昭一起往不同的方向一点点扫开雪，希望可以找到遗漏的线索。这个工作比较细致，也需要耐心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他想去帮忙，不过展昭把他推到了一旁。 哎，你快找个干地方站着，别一会儿湿了鞋子。 要不然就先去吃饭吧，你不是饿了吗？ 一会儿雪化了冲走什么就麻烦了。再 后一个看字还没出口，展昭就停下了脚步，蹲下小心地拨开了一层雪，伸手捡起了一样东西。白玉堂也跟着蹲下看他手里的东西。 眼熟吗？ 白玉堂见展昭手里拿着的是一小面镜子，有些像是女孩随身带的书画镜，铜镜面四周围包着一圈桃木，精心雕刻了百花图案，下边一个桃木手柄露了个百鸟朝凰的图样，而镜子背面刻了几个字：妖魔现形。 这是面照妖镜。 展昭拿出之前他捡到的桃木符牌以及龙淼淼捡到的桃木剑，跟这面桃木镜子摆在一起。 像不像一套？ 白玉堂拿过来看了看，的确，无论是从颜色、外形、桃木质地以及上边的镂花手艺，似乎真的是一套。 什么意思呢？是那天母留下的，还是有捉妖人经过留下的？不过看着不像是巧合。 这时就见张龙急匆匆跑了过来，对展昭招手： 展大人，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。 展昭和白玉堂起身跟着张龙往林子的另一边走。 我们在雪层下边发现了一些血迹，跟着血迹往前找到了这个。 来到一片灌木丛之后，就见赵虎和马汉正扒开一大片灌木丛，里边有一些没被雪覆盖的泥地，这一带是黄泥地，地面颜色比较浅，而且比较干燥，就见地面上有一个清晰的血脚印。而最有趣的是，这血脚印不是人脚的影子，也不是马蹄印，而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比人手还要大的梅花脚印。 爪印 像是猛虎。开封几个年长一些的衙役都说，狼和狗没有这么大的脚，豹子也没有，熊的话不是这个形状，这看起来像是斑斓猛虎的爪印。 亳州府一带有老虎？ 赵虎问亳州府随他们一起前来的衙役，衙役也是一脸茫然： 没有啊，这林子里兔子都少见，哪来的老虎啊？ 展昭盯着这虎爪印看了好久，让赵虎按照一样的大小给拓印下来，回去让王天德找当地的猎户调查一下，如果真有老虎，不可能没人见过。白玉堂举目望了望树林子，下结论： 如果真有老虎，的确不可能住在这里。这里并无深山老林，这树林穿过去，那边依然是官道。老虎住在这里，既没吃也没动血柱，不合情理。 会不会是人养的？ 养虎倒也不是没有。 白玉堂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微微皱眉，展昭敏锐地察觉到了白玉堂的神情变化。 怎么啦？想到养老虎的熟人啦？ 秦离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